节目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啊、 嗯， 欢迎各位在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啊，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再次问候一下各位假日快乐，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对，今天呢不仅是这个清明小假期的最后一天 哦， 也是周六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跟之前的咱们差不多啊，关心的都是我们身边非常可爱的伴侣动物。 哦，这句话又学会了， 当 一会儿又会绕进去。 现在是不是特别的就专业感觉？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你自从学会了伴侣动物这四个字以后，感觉整个节目的档次都提升了。 哎，不仅如此，做了这么多节目之后，现在我已经是狗群那帮的，就是已经算是半个 专家，是 半个大夫，有什么事儿都问我。 请问你的挂号费？超过一 块了吗？免费 啊啊！ 免费，我是都是义务出诊。 那你最近解答了什么问题都？ 解答了什么乱吃东西？ 嗯，怎么办？ 打架， 扇他是 什么扇？扯后腿啊！ 啊啊啊啊啊！ 对不对？他们用了一下说，哎，很管用。 嗯， 就是只不过是把自己的狗摔了一下，而已，一下摔愣了。没想到还有这一招。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还有吃东西、哦、我教他们，他们都觉得哎呦说的好有道理。 吃东西是什么？ 就乱吃东西。 乱吃东西怎么弄？ 就是你带着东西，就是你自己带着他喜欢吃的东西、 嗯、 他一乱吃东西你就啪扇他。 还是什么 就是你得稍微教育他一下，知道吗？就是啪扇他扇，而且我说你要扇得狠一点 哦， 让他知道错了。这时候呢 嘴角往下淌血那种是吧是这样， 也分狗，也分狗 啊， 啊， 小狗就稍微轻点，大狗无所谓， 嗯， 是吧？啪，扇完之后一下懵的状态、 嗯， 哎，慢慢乖了，乖了之后，哎，喂的也好吃的，就让它是就 你还没有被踢出群吗？啊，就你这几招， 反正最近确实是好久没跟他们一块溜， 你也好意思说跟我们这些专业的大夫混了这么久啊？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比如说 我不想听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招。 又问了很多，我就说 真的是弱爆了。 我说这个可能我解决不了了。 哦， 您还是建议你到美联综合去找专业的大夫看去。 哦， 这怎么样？ 这个还行， 是不是？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去哪儿看？ 你所有的招都可以用这一招代替。 对对对， 让我们今天两位大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是是是，又是两位来自美联综合专业的大夫啊。 嗯。 谁先来？ 大家好，我是葛文静，来自于美联综合转诊中心，我主要是一个内科医生。 欢迎葛大夫。嗯，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立元医生。 欢迎孙大夫啊。孙大夫我是第一次见 哦。 听说那个跟磊磊你 见了好几次。 对对对对，孙大夫主要是哪方面的呢？ 嗯，是心脏科，内科心脏科。对 哦。他们心脏也会有问题是吗？ 会啊。嗯， 比如说呢？ 老年性的心脏疾病还是蛮多的，然后现在有一些纯种的这种，无论是猫还是犬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病也是比较多的。 他们是心脏病是跳得快还是跳得慢呢？ 嗯，不一样，像猫的通常如果比较严重的就会跳得比较快，然后有一些是以心律失常为就主要原因的，那可能就会跳得比较慢。嗯， 哦，好吧啊。今天呢咱们聊一聊，主要聊聊里边的内在的一些东西啊。 嗯， 有内科的，有心脏科的啊，等等等等的。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今天问问专业的这些大夫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嗯，我觉得这两天他们开宠物展来着。 哦， 就这两天北京有俩宠物展对吧？一个在亦庄，一个在老国展。 哦， 对， 来耿大夫说说 都展什么了？ 在宠物展上看，这是宠物用品展啊，不是宠物展。因为我那天因为这个事儿还挨了半天骂， 哦， 然后我俩说，哎，走走，跟我去宠物展。其实我是想说宠物用品展 啊， 结果到那儿以后，我朋友说，怎么一个 哪有宠物？ 我是来看狗的，为什么全是狗粮？骂了我一路。来，耿大夫，你说说到这些展上都能看见什么？一般。 去年我是参加过那个在老国展的这个金虫展，但是今年的话，因为上班的原因，我两个展都没去。但是呢，相对来说，我会，因为我去过金虫展，所以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展？ 京北京的京， 金虫展。 对，金虫展。然后它的话呢，就跟那老国展嘛，就跟什么咖啡展这展那展，就是它首先是确实占好几个展馆是比较大的。 嗯。 然后主要是一些像狗粮的厂家。 零食的厂家、 嗯、 用品的厂家，主要是这些，主要是针对于可能绝大多数消费者、嗯、然后是那种就是保健性质的吃喝的呀，可能涉及医疗和就那种专业性质的是比较少的、 嗯、 我去其实也是作为那个动物主人的身份去的，当时、 嗯、 然后背了个包，就是奔着说拿着各种赠品，然后就想去，也让我们家动物去尝试一下，就是说尝尝不同的东西、 嗯。 但是呢，其实我去过一次之后呢，我之后会跟我的动物主人推荐，就是说如果明年还有，你也可以去那儿，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推荐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买一些宠物食品，他可能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去购买。其实我作为一个宠物的主人来说，再加上我是一个宠物的医生，我自己也除了从我自己知道的，比如说供货商或者从我们医院采购，我根本无法去鉴别网上东西的真假，所以说我都没有这个能力，除非我相信这个动物主人特别耐心特别用心的仔细比对看各种，而且是前提用过真的情况下，他也许有鉴别的能力，否则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的。其实说来惭愧，我刚养我们家猫的前半年吃的都是假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也是 半年假的， 因为我也是图懒呀，然后我也是找了个什么带钻的那种店呀、 哦、 然后就是能直接邮寄到家呀，不用从医院背呀，然后买回来之后呢，我一直以为这就是真的呀，直到有一天，因为其实医院里是有相同的一款粮食的、 嗯、 直到医院里有一个别人打开了之后，我说 你一闻味儿不一样， 长得就不一样， 长得就不一样， 对，因为我买回来 那这个假造的也太不用心了， 因为买回来的时候那个猫粮是带色的，是里面有小星星，然后有小十字，然后是有红的有绿的、 哦、 然后人家那个医院里卖的、哦、我看人家拿出来是纯黄的一色的，而且呢 也可能你们医院那是假的， 那不可能。然后我买回家之后 明明是人家假的，那个做的更好嘛，是不是？ 然后我把那个买了一袋真的回家之后，我就仔细做对比了、 嗯、 首先我手一抓那个假的，就是一手渣子，不是掉色、 嗯、 一手渣子、 嗯、 然后那个真的就没有什么渣子，而且仔细看那个小桃心儿、 嗯、 就真的小桃心儿是特别完整的小桃心儿、嗯、假的小就是有残缺的小桃心儿、 哦、 后来我还刻意找了做宠物食品的就是同一个学校的师兄，我说、 哦、 师兄啊，你们家这粮食请问到底是什么色儿的呀，我说我怀疑我买了假粮食了，他跟我说好的粮食一般都不会是带颜 色 的，对，一般都是以纯黄为主的，但不是绝对的、 嗯、 就他说我们的粮食是没有带色儿的， 嗯，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内心的愧疚，自打那以后我是从来没有在网上买过的。 所以假的会比真的便宜吗？ 价格差不多呀， 好像还真的是、 啊、因为我买的其实首先不是什么高级粮食， 我想 不是特别贵的那种， 如果要给你特便宜你也不敢买， 对啊， 就 是看价格差不多、 啊、 可能也就差个十块钱 20块钱，我是觉得就是不用背回来了这一件事情、 哦、 但是我犯傻了、 哦、 所以说就是我们其实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鉴别能力的，但是在宠物展上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它确实是比如总代理的一些地方、 嗯、 你可以直接跟人家去说，请问您家这个猫粮狗粮你有没有你们的旗舰的淘宝店呀、啊、你们旗舰的一些店呀、啊、起码这些是人家承认的，对吧？我记得我去过某一个品牌，我就问人家，我就说你们家这个我也想买真的，我想怎么办？ 嗯， 人家特别详细的跟我说都有哪些店可以怎么防伪，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作为宠物的主人可以去学习一下。另外你还能见识到有各种卖狗粮包装袋的、 嗯、 你觉得他卖那些包装袋是为什么呢？ 没看见呀， 就有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展位就是那种空包装袋， 哦， 那这肯定是为了某地方产粮食使的，对不对？你就知道肯定 这 这 都允许他们上展、啊、 那我不明白了，反正就是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哦、 所以就是说其实你去了之后能获得很多的信息，我觉得是这样的、 哦、来来， 孙大夫今年是 去了，孙大夫今年在亦庄的那个展位上， 哦， 作为他们美联众合的形象大使、 嗯、 是吧， 嗯， 是不是？ 今天亦庄的那个是宠物文化节、 嗯， 然后它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可以带着宠物去， 哎，正好， 就是可以人和宠物都去， 嗯， 然后所以可以带着宠物到那边玩啊，也是可以的。然后有一些互动的游戏，然后除了说卖狗粮的这些厂商啊，然后就还会有一些动物医院，然后也去，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啊，然后比如说也可以通过一些抽奖的活动， 嗯、 或者说转盘的活动，或者一些游戏。去抽取一些医疗服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免费的这种体检呀、 嗯、 然后或者是免费的驱虫药的赠送，这些也都是不错的。然后还会有我看还有宠物摄影， 就是在当场有这种宠物摄影，这些就是互动性比较高。 这个是狗多呀，没有猫吧？ 狗多，但是也有猫。我还看有带那种小宠的，比如说什么蜜袋鼯啊，这些都有。 那是去秀的，出去。你看你们带猫猫狗狗的。 特别多各种各样的伴侣动物 哦，就什么都有。 你在嘲笑他吗？ 但其实有一个不太好的弊端，就是如果带猫的话，因为那个地方它的噪音还是比较大的，就有一些像游戏性的活动啊，它的那个声音啊就会互动，比如说有个什么主持啊在那儿说的话，声音噪音比较大，所以那个 主持人 咱们 是讨厌的，我跟你说真的， 真的 话不停，还拿着话筒一直说， 就几百块钱还 是是是是， 然后那个猫咪什么就比较容易受惊，其实应激性还是挺高的。 哎，这个是每年都有还是每年有几次啊？ 每年会有一到两次吧。 精虫展应该是一年一次，然后有一些什么亚虫展， 亚虫展 级别更高的可能会在上海啊，在什么地方会有。也有的人会去那样的地方，因为他就是可能是能有像进货的这个需求啊，或者是其他那种大展，一般会有你说的那个区域，活体区域。对，就看那些各种各种 东西被带出来以后都会可怕， 各种各种可爱的小动物。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弘扬的真的像你说的是伴侣动物，所谓伴侣动物它其实是多年来已经被驯化成为就是可以作为宠物来饲养的，其实是不仅限于猫狗，包括像是唐大夫他来他会讲的像是一些像小兔子呀什么的，我在前两天医院里看到鸭嘴兽 啊， 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其实都不太适合作为伴侣动物。 鸭嘴兽 啊， 这个你举报他呀。 这 个 人是举报人，但我们只能是劝人家说这样东西其实是不适合。 没事，下一次你告诉我们把他的姓名和地址还有电话告诉我们， 我们 来举报他。 报 对 对 对，我们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一些也许是不太适合就是作为宠物的， 当然 其实还是觉得可能一些野生的动物是适合野生去 吃， 但就是但其实他肯定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推手让人觉得哇这个宠物好可爱呀，我也想养它呀，然后可能就养了。 对对对， 其实我们还是弘扬的是养那些就是说确实是成熟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作为伴侣动物的。 对，就是我们在此也借着这话题，我们也呼吁一下，因为每次节目基本上逮着这话茬我们就会说一说，野生动物千万不要养，甭管人家是不是保护级别的。 对， 首先对于您来讲也不是一定是一个特别健康的行为，万一它有点什么 咬着你了 不知道的东西 呢，了 对对对， 是吧， 很有可能对您的身体有危害。 李一涵大夫老养那什么大蜘蛛什么的那种， 那个 那 个 那种还那种不是都有毒吗？ 那个算保护吗？ 那个有毒呀， 哪儿都有蜘蛛啊。 他养那个他养那个好像和哪儿都有那个不太一样吗？ 是吧， 他养那个我好像没有 回来查一查。 他的野性不像是有一些东西，他野生动物他的野性是非常强的， 就是 真的不光是人家说攻击咱们的这种事情， 对对对， 就是他就没有被一代一代的驯化，他没有经过这件事情， 就是人还向往自然呢，更别说这些野生的动物了，所以千万不要去养啊，养了但凡您给我们晒了一定举报您啊。今天咱是从吃开始聊起的，而且刚刚听两位介绍，但凡有点展好像都跟吃啊玩啊，有的有很多的可能参展商都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因为耿大夫和孙大夫提前跟我说让我要带那个 大书包， 对， 有好多赠品， 让我一定开车去。 结果呢？ 结果我只在地上捡了一个名片，然后换了一个大的袋子。就在刚进门的时候，人说那个您赐我一张名片就可以有一个那个大的袋子。我一想我得进去得拿赠品啊，我需要一个大袋子。 哦， 然后就换了一个袋子。啥也没拿， 不好意思啊，主要 我也没有不好意思，好像人家没有发什么东西， 没有吧？我昨天还逗人说他去了，领了好多小狗狗的，然后说给他们家那边的，就是那个，因为他们有救助小院嘛，说给他们都去试。 他那可能得跟人聊，我发现就是你得比如买人家东西，然后人家给你赠品，或者你使劲跟人聊，说我是一个进货的 啊， 什么那种，我也不好意思呀，对吧？我就转了两圈，但是我就看见好多那种 做的还挺好看的，各种各样的狗的吃的，不是有做成那个什么像奶酪一样的那种狗咬胶，还有什么南瓜籽儿什么玩意儿的，什么猫粮什么的，稀奇古怪的，还有猫戴的墨镜，还挺逗的，我觉得倒挺好玩，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现在还有吗？还 没了。 没了， 两天 没 了， 没 了。 我觉得明年可以期待，但是 提前预告一下， 但是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就是里头那个粮食的品种确实是还挺多的，而且我感觉啊，那里头那个卖的粮食味儿都不是特别大。 哦，就是你觉得还挺 不像我去好多那种什么卖那个什么集散地的那种地儿，一进去闻到好大一股那个粮食的狗粮、猫粮的那种味儿，我觉得那个好像就不太好。人家这些好像是还是挺好的， 加了味精了，那可能。 对对对，而且这里头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器具，什么吹水的，什么那种。有一个特别逗，就跟一个大烤箱似的，然后把一猫搁进去，然后呜吹，就像一个风洞一样，我觉得特别逗，特别好玩，有好多很好玩的东西。 到时候看个乐去哈， 做的各种他们的那个笼子， 嗯， 也做的都挺好。还有一个特别贵的猫家具。哇，那个真的一个床10000多 啊， 什么红什么木的，反正是什么木我没看清楚啊但是那个真的就是摆在家里头你都不觉得寒碜你不告诉他是猫睡觉的东西你完全当个桌子都行，做得特好看，就是和你们家比如那种什么，你们家那种什么中式红木风， 哦， 能完美融合在一起，特好。10000多、 哦、是啊， 嗯， 天哪， 这个很高级， 哦，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开开眼。 哦，哎，这个倒是能开眼，我觉得。 嗯。 但是说句实话，就上一次也是咱们一位大夫跟我说，说那边能发好多赠品。 杨大夫说的吗？ 我心里是有犹豫的，为什么呢？我们家的狗吧，但凡一换点什么新鲜的东西，要不它是不爱吃，吃要不就是吃完就拉稀。 嗯。 就是这两种，包括狗粮也是，就是 超过5块钱的就拉稀，是吧？ 因为你说比如说不想到处背狗粮哈，我最远的一次是去邻国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的狗一直吃的就是他们那个国家的生产的一种品牌的狗粮，去了之后比如说在淘宝上买可能200块钱一袋，到了人家那儿一看84，就是正经超市里边卖啊，然后我说我的天呀，太便宜了，嗯， 背了10袋回来， 没有，箱子没那么大，但是5公斤的一袋我背了3袋回来也还行吧， 可以， 最后我们都没买什么东西，整个一箱子全是他的东西，最后背回来，其实我们是想 一共省了300块钱， 一方面是想省钱，另一方面是想看看就那边的人家当地做的和这边做的一样不一样，拿回来味儿还真是稍微差点，就是差有一些差别，但是吃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 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产地不一样的。 对啊，对啊，这个就因为这个品牌在国内也有生产商， 嗯， 就是也在国内产，但是我们就想，哎，换一换不同产地的，让它试一试，结果就还好。但是有一次我们去，就这个狗粮全吃完了，背回来这3袋，人家都知道他们吃的都很快嘛。吃完了之后呢，我们又来不及给他买了。当天晚上可能就断粮了，我们就呢在那个给宠物洗澡的那地儿买了一袋狗粮，当时挑的那里边还算不错的一袋啊，也是那个品牌的，我们说哎有这品牌的好吧，买回去之后当天晚上吃完了，第二天早上就拉稀， 嗯， 而且吃了你想一袋狗粮，我们家那小狗吃得吃半个月呢，就在吃的这半个月过程 当中 一直就没怎么正常过， 哎呀， 所以我们就说那肯 半个月了你还不反应吗？ 有反应啊， 我是说你 啊， 还不给他把他停了吗？ 哦 我们也检讨一下自己吧。 后来我们想看他到底能拉成什么样，后来发现其实除了就是发稀其他倒没什么， 哦， 然后后来我们就买到了这个狗粮之后掺和了一下马上就有改善了，几乎是比如说当天晚上掺和完了之后吃完了第二天就已经就成型了，或者相对健康了。 说起这个，我也是有感觉的 啊，这是吧？ 我们家猫也是，在我没有买那个粮食之前， 啊， 我给它买过另外的粮食， 啊， 然后呢， 也是假的吗？ 那不知道，就还是它小的时候，然后反正就是拉了一个月的稀， 啊。 你也知道，因为我们宠物医生的动物病了，因为我们我对不太 care， 而且我们心里是有谱的。 就是说他是不是严重到我需要把他拎到医院里来，我自己心里是有谱的。 真的吗？ 所以呢我就是今儿先去个虫试试，不行，明儿再吃个这个试试，吃个益生菌试试都不行。然后我不觉得他有大病，因为凭我的这种那种经验， 对。 然后后来我就是换了一个粮食， 嗯， 其实是那个假的，但是、 哦、 但是那个假 好了。 是 吧？对，那个假的要广而告之一下，可以治拉稀啊，是吧？ 他就是 可能是大蒜做的，是吧？ 在我换了粮食之后，当天因为每天他是固定的扑一下，每天固定的扑一下， 扑、哦、一下， 对，就是我妈都已经崩溃了，说这个猫砂都能把它扑到，就是这个屎沾着猫砂出来，对。但后来那个换那个粮食之后，当天就不拉稀了，之后就好了。 哦、 其实这个情况是它不是说这个粮食是假的，它可能是食物不耐受。哦 对， 他可能就跟人乳糖不耐受，他不能吃任何含有乳糖的食物一样， 对， 他是这种问题，所以有可能他是对里面的成分不行。那个虽然是假的，但是里面的成分有可能没问题。 嗯、 然后我也出现过你后来说的背粮食的情况，因为自打后来我们家猫就有这种就食物不耐受、食物过敏的问题，他就一直是吃了低过敏的食物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北京断货，全国断货的，正好赶上去香港的时候，就给他拎回来了。 今天反正咱们刚开始聊嘛，就从吃的开始聊，而且说起吃的，像猫猫狗狗他们都有好多好多粮食，有什么减肥粮，有能让毛变得更加顺滑的粮食，有什么对肠胃好的粮食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应该怎么选择，也听听专业大夫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一会儿我们再聊好不好。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因为想要你而有的苦苦坚持，就要被你统统发现，被你统统发现。已经做了的决定，是不会再更改的了。很清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而决定容易，等待太难，怕如果等了这些年学会的一点点成熟稳重，就要被你统统化解，被你统统化解，被你统统化解。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你像个孩子似的，你像个孩子似的，要我为你写首歌，你像个孩子似的。 春天到，去而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道。 今天咱们聊一聊咱们身边的伴侣动物啊。我们刚刚从吃开始聊起，因为说到吃呢，他们能吃的东西忒多了啊。光是那狗粮、猫粮也好，就有好多品种，更别说还有好多的小零食。我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您养宠物吗？ 孙大夫应该 养 狗的， 也养、养狗啊。 嗯。 咱每个人都养，对吧？都是主人。 只有一个养猫的，这里边都是养，剩下都是养狗。 那咱也不，咱也不排斥的。 对， 哦，什么都有，特别好。那从你开始吧。一般你选择粮食是怎么给他选择的呢？您又是一个专业的大夫。 我选粮食的话，其实主要的话是真大品牌。这个就是我，因为就刚才我跟你说的，我就是说 真假的真，是吧？ 对，真假的真。 你以为是？ 我还以为真酒的真。 对，因为可能我就是看哪个渠道比较稳定一些，然后比较靠谱一些。然后其实我们家的粮食呢，我们家猫是我负责，我们家狗是我爸妈负责，他们买。然后呢，其实跟绝大多数养狗的父母一样，他们也是爱乱喂的。就算即便是吃狗粮的情况下，他也会没事儿去喂一些。但还是那句话，我们兽医养的动物都皮实，就是好像这么吃好像也没什么事儿，不像人家家的那么 就曾经吃过假的也没什么事儿，是这意思吗？ 对， 假的呀，其实也不见得在营养上就多差，只是他仿冒了人家的品牌。你想，人家还做出了各种形状，说明人家也是用心的， 特别用心， 是吧？ 说明是代工厂， 是 吧？ 但 是 他如果最近吃是有问题的情况下，肯定是要去管理的。 嗯， 比如说，就像我说，我们家猫那个时候，它是因为有腹泻的这个问题拉稀，后来呢就知道了它是有这个食物不耐受的这个事情，后来呢就是现在基本上它就是长期是吃处方的食物。那这个病我没得选择，因为只有这么几个靠谱的处方食品，所以我只能去选择这个给他。就是相对的呢，我就说没有啦，那就得赶紧给他吃。因为我们家猫又是一个嘴超级刁的一个，就是说他现在是吃两种处方粮混着吃，这种情况下能既不拉稀也不便秘，否则干吃一个呢就有可能要拉稀要便秘。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自己习惯了这两个食物的混，就是混搭，每天就是抓一把这加抓一把这个。那现在如果比如说两个粮食里面就剩一个，剩个根儿那个还没有，他如果抓了一把纯那个他不吃。 哦，就不吃啊， 跟狗是不一样的。 不用厉害了， 狗你不吃我可以饿你，对吧？ 哦， 或者说我换粮的过程我是可以稍微经受一点点。 那猫呢？ 饥饿的猫是绝对不能饿的，猫只要饿就是容易出脂肪肝。猫就是它跟人脂肪肝说，比如说你看你说你又最近有点增肥是吧？然后你说， 哦，我年轻的时候有脂肪肝。 就是很多人的脂肪肝它是胖出来的嘛，但是猫的脂肪肝都是一个偏胖的一个体型，然后饿出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期望说再给一个猫，就是说我板你食物的时候就靠饿你这种方法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呢，它的那种性格就是，我现在如果，而且它猫又不是那种说我让你吃这你就吃这个。那么多罐头我都试过，他去均不爱吃，就是所有的罐头，所以他就爱吃那点东西。所以对于猫就是他爱吃哪个我就供上哪个。 嗯， 可能狗就会有点不一样了，你们一些养狗的应该知道，狗相对来说就是只要你心够狠，就是那种偏食挑食吃人食的行为 是可以搬过来， 纠正过来。对， 但是心一定要特别狠，就 要坚定信念， 智商很高的那种狗。 我爸就可以，我爸属于那种今儿不爱吃，好，明天还是这一盆。 你家里有这么一个人就失败 了。后天不吃，好，还是这一盆。我有时候都看不下去了，我爸，没事，他让他一个月清两天肠，挺好的。哎，明明你 的 笑话。 孙大夫的话，你家是狗是吧？ 对啊，但我们家狗就属于特别挑食的。最开始就是只吃狗粮，但是后来父母养就会时不常给块肉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变得很挑，就不吃狗粮了，就老想着吃肉。然后我为了给他绑过来呢，真的是要狠心啊，因为他饿了得有一周的时间才开始吃。就是我真的啊，我发现他有的时候都已经吐水了，我知道这个明明就是 饿的， 然后他有的时候晚上就是就哪怕饿的去偷喝水，他也不会吃他的东西，就是唯独到第七天，真的是第七天晚上，我就听到那个就嚼几声狗粮的声音，然后就真的偷吃两口，他以为我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了，第八天我就还是不给他的，实在不行了就吃狗粮。然后以后呢，如果给零食，就是让他一定要把他正经的这个狗粮吃完了，然后再给他零食当做奖励。然后有几次以后，他可能也就知道了，如果我要吃这个零食，可能还是要吃狗粮的。嗯， 哎，这狗真棒！你们家什么狗啊？ 泰迪。 我们家也是泰迪，我们家狗也是，虽然它吃零食，但是每天的主粮还是要吃的，就是它每天还会有正常吃狗。 为什么要笑成这样？ 没事没事，我一直以为你会养一个大狗，看来我还是 不了解你。我没有地方。 对，我不是，这就是别人家的狗，真的，我们家的狗就不行。我们家的狗就咱都是泰迪啊，我们家也是泰迪。有一次也是因为吃肉，就是真的是放在父母爸爸妈妈家里边，他们就觉得狗你能不让它吃肉吗？ 嗯， 它营养不良呢，你看你们家狗瘦成这个样子。 真的，先来两碗烩面。 那也是把肉挑出来给狗狗吃， 烩面 就是人家真的是就拿好的吃， 哦， 就是给他吃，就自己吃什么肉就给他吃什么，不是说我啃完骨头我就告诫我妈，我说你千万不别给他喂什么鸡骨头啊、鸭骨头这些小骨头，千万别喂，就接着这就行了。得，人家弄的我们家那儿烧鸡啊，人家是把骨头自己啃，把肉拿下来给狗。结果在我们家待了一星期，回来之后呢，狗粮吃的不太愉快了，然后呢，那就饿着吧。中午没吃，到了晚上自己哗哧哗哧哗哧哗哧吃了一小盆儿。我说：“哎呀，真的，你一点坚持都没有哎， 没有气节， 一点都没有，就是对食物毫无抗拒。” 比起孙大夫家的狗，你家的狗 差得太远了， 人家还能忍七天， 我们忍不了， 连七 个小时 都没忍了， 也最多这样了。哎，说到这个给狗狗吃肉啊。这件事儿哈，其实有的，尤其是老家，他们就会觉得你们有点太较真儿了。原来我们养狗，我都养了多少年了，我自己给它炖肉也好，外边买的肉我们俩一块儿吃也好，这不也没事儿吗？ 我们家狗每天都要吃肉， 你看。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一切动物非常了解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为什么是我们说我们的狗是比较皮实，不爱生病，是因为。我们对他足够的了解，然后我知道他现在吃这个东西的反应是不是 OK 能够接受的。 嗯， 而你如果足够了解你的动物，你在尝试当中，你可能发现暂时这样是 OK 的。 嗯， 对吧？但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我不能说你每天给你家狗来一块五花肉，你可以给你家狗疯狂吃肉， 嗯， 吃出毛病来，那就是我们说话的不负责任。因为有些动物它，比如犯个胰腺炎， 嗯， 它真的今天只是就是为了一小口特别。无关紧要的那么一个，在我看来我们家狗吃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的东西，它就犯了，那就是它就肯定是有个体差异的。 明白了。 所以我们对外这么说，为了就跟所有动物主任经常问我们，我被咬了，我用不用打疫苗啊？我用不用去人的医院打疫苗？我肯定说你得打呀， 一定得打。嗯， 就是可能我自己咬了，当时我不一定我怎么处理。 我们天天被咬。 但是你问我，我肯定得跟你说你 打呀，我就是疫苗。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专业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肯定的。但是自己家的动物，你从小养之后，肯定就是我们两个刚才我们两家的这个宠物的这个特点，就是肯定就是说，虽然它可能有零食，因为不可能宠物是一点零食都不吃，除非它的胃肠就是特娇弱，有的一点都吃不了。如果是能吃零食的，但是我们还要让它知道什么是主粮，就是你自己的饭，你还要吃，对吧？可以给你吃点小零食什么的，这没问题。但如果你已经把人的饭当主食，或者是你把零食当主食，那就一定会营养不良的。 那你们都会喂些什么零食呢？就比如像什么水果啊。蛋糕啊，什么这些东西你们会喂吗？ 会。首先你要知道哪些是没毒的，没有毒的，对吧？那这个你肯定是，你不能往枪口上撞，喂个葡萄啊。 葡萄是肯定不行，洋葱啊什么的， 对对对， 是吧？ 就是可能相对无害一些，比如说一些狗粮里的成分。 嗯。 就是很 狗粮里有什么成分？ 狗粮或者是狗罐头里的一些成分，那就是一般没有毒的呀，比如说 胡萝 卜呀、 什么 的，对吧？这些东西你肯定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还有就是相对重，比如说，但是像一些水果，譬如说它也许是没有毒，但是可能糖分太高，长期吃也不好。 嗯。 之类的，对吧？因为吃个苹果，其实理论上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 没事。 而且就是 经常吃。 宠物的这个食品可能还是要去找一些零食，也要找一些大品牌的。嗯， 哎， 也有人会自制，比如自己烘 烘的， 烘干的， 哦，烘干的那种，对 对 对对对，是 都是没什么。但是哦，我一朋友自己烘过东西， 着了， 就是，不是他是他本意呢是想烘零食，然后将来想卖，这是他本意。 哦， 但是烘出来的这个可能不知道是烘的问题在哪里。自己咱做肯定是不会放任何添加剂跟防腐剂的，但是您这烘出来的保质期超短，没两天长毛了。 是 啊， 当然 是， 说明没有充分脱水。 对， 反正就是你烘不好， 技术上 你就是现烘现吃吧，别存起来，可能搞不好反而会出问题。 嗯嗯嗯，而且你们都喂过，你们家狗涛涛就不用问了，肯定什么都喂过。 对，哎， 甜食蛋糕你们喂过吗？ 没喂过， 因为我觉得狗狗还特别爱吃甜的。我不知道孙大夫你们家， 我们家狗比较挑，它可能就是对肉类的比较感兴趣，像蛋糕啊水果这些都不太爱吃。 你们家狗， 我们家狗对肉反而兴趣不高，真的就是肉，你比如说喂它鸡腿， 甜品， 哎，喂它鸡腿它吃一个差不多就差不多了，就你再喂它人家都不吃了。 嗯， 而且对咸的东西它本身就抗拒，就是他只要但凡咸一点的肉他一吃，嗯，他就啪吐出来了。他就吃，他口淡口淡，但是就跟高磊一样，哇，看见甜食没命。 真的吗？ 真的， 你把这段录下来。 反正能听广播回放， 啊， 真的看见甜食没命。就我们买那个小蛋糕啊，他一看见我们买小蛋糕就一直跟着我们，我们手上拿肉都没有那么的兴奋，一看有蛋糕就跟着我们，我们就怕他可能吃甜的吃多了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每次就喂他们一点点。 你们家狗有腰身吗？ 有啊，腰可好，他跟我 就是 截然相反，真的。 因为我不是特别肥胖，我觉得吃一口，如果吃完了比如说没什么特别大反应，你就偶尔吃一下或一点点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家的 吃多了肯定会有血糖过高的这个问题。 没有没有，就其他的都没有。就是我们家那个嘴啊，就是嘴壮像高磊，身材像孙涛。 你怎么不说像你的嘴 特别合适？我还好。 你也不爱吃 甜？我爱吃肉。 你不爱吃？ 我不太 想。你和你太太都不爱吃甜的？ 一般，非常之一般。 那怎么会这样呢？ 又不是我们生的。这怎么还有遗传呢？ 不是遗传，就是你家里我觉得会有一些那个影响吧。 啊， 就是家里喜欢吃什么他可能就会。 还没有，就现在买蛋糕纯属是为了给他买。 哦，真的。 而且最近就吗就今天今天上午看到了有一家卖南瓜蛋糕的， 哦， 还不错，看起来蛮健康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摆了好多的南瓜，把南瓜蒸熟了之后跟面和在一起，打碎了和在一起，然后蒸出来了金黄色的南糕， 哦， 南瓜蛋糕。我们尝了一下一点都不甜，而且还有点那南瓜的香味儿。买了四个，哥们儿今天中午就干了俩。 那你的量就多了呀。 嗯， 我们刚才说半天啊， 哦， 就是你可以吃啊，但吃的量有点太多了。嗯， 有点多了哈。 事儿 你看我们节目多好。刚有动摇我们劝你没事没事。 待会儿我跟你讲我们家狗吃什么。 行，先进一条广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咱们聊了那么多期的伴侣动物， 嗯， 我觉得今天这期是最贴合我们的节目的名称的。 对， 是不是？ 嗯 嗯，就是跟吃有关的。 对 啊，而且我们想把这个稍微的说透彻一点。 嗯， 对不对？ 来剖析一下我们家。 你 家幼，我们家幼是一只哈士奇 啊， 已经10岁了。嗯，我们家的狗秉承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妈在时候就是我妈喂，我爸在时候我爸喂，我在时候我喂。 哦， 所以三个人喂的可能不一样， 就是风格都不一样。 但是我爸我妈相对比较接近。 哦， 他们都会那个，我一开始跟他们说，我说是要吃狗粮。 哦， 嗯，他们觉得狗粮不好吃。 对，还是要吃油条。 所以是每天给他。每天给狗会做饭的， 哟，自己做呀？ 对，是不是说我们家剩了什么给它吃？不是的，每天给它弄。 哎呦我的妈呀！ 比如说 都做点什么？ 有里头，比如说有肉， 就要有一点比如鸡肉呀，或者反正是得有点肉类的，然后呢还会，我爸觉得要吃馒头， 得有点主食碳水化合物。 他们的理论呢，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 形成 的，反正是比较古怪的。 哦， 每天要掰半个馒头，给它放在里头。然后我爸又觉得这样营养是不够的， 是 再抓半把狗粮给他。 哦，就把狗粮当药片喂了， 就是狗粮是掺在这个饭里头，作为一部分，让他来吃的。然后这是他的正餐啊，然后我们家狗还会有两顿加餐。早晨起来在遛之前，遛之前先会给他喝半斤牛奶。对，我们家狗特别爱喝牛奶这件事儿，经常那个 半斤啊， 半斤牛奶， 妈呀， 这是早晨，半斤牛奶就一盆儿，就喝了。喝完了以后，好带他出去玩完了以后，回来以后，必须要给两块骨头。 什么骨头呢？ 大的猪骨头， 就自己煮的那种。 对。 哦， 然后那个一般我妈会，我跟他们也说不能吃太咸，他们也会那给冲干、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味儿，他就咬着玩儿， 明白？ 给他吃两块骨头，然后再给他一个我买那个洁牙棒，那薄荷味儿那个，他一上午就在咬玩儿，然后到下午了，下午的时候要先给吃，我刚才说我妈给做那饭，先吃那一小盆儿，然后呢，再给喝。半斤奶，不喝奶， 一斤奶， 不喝奶不出去。 我天， 真的，再喝半斤奶，这半斤奶要分两次喂。 哦， 开始喂太多了，他就吃 不 下饭 了。 要先让他吃饭， 哦、 然后呢， 再喝， 再给他喝 六份儿， 一瓶儿。我妈会拿一个瓶儿嘛，还给他热了， 嚯、 哦，那是热的，凉的不行，怕他喝拉稀。然后来先倒一半儿。 哦，试试手温。 先他先喝了、 哦， 他先喝，然后他就出去玩，因为他玩完了回来他还渴。再给他倒一半。 哦， 他一喝， happy 了， 一斤奶， 狗生完 奶 了。 然后呢，这也如果下午的时候，我们家因为后面那个院子吧，我爸还好种点什么东西。当然我们家狗作为那个劳动人民的狗，它也是参与劳动的。 哦， 就是 帮你拔， 它刨个地啊什么，它其实会行。 哦， 到秋天收获的时候，我们家种的那个根茎类的什么鬼子姜什么的，我爸就刨。我们家狗 刨完就吃， 不吃，它就给你刨出来，动作非常之快，而且非常之专业，比我爸刨的快。 嚯！ 然后它很好。 哦。 然后还夏天的时候到收获的季节，我们家一般会，我们家狗还爱吃玉米。你给它一根煮过的老玉米， 掰棒子， 它趴在那儿能转着圈啃。 哎呦， 就是一点不会吃到中间那个芯儿，非常聪明。然后如果是我下午在的话，我经常会在我们家后面那院里边，我坐那儿看书。然后它就在我边上待着，我会吃个苹果，然后我也会分它一点。苹果我那次也说过，不是所有的都吃，要吃智利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名字我没记住啊，但是大概十几块钱一个那个苹果，我一吃那个，它可能能闻到那个苹果，就是你在吃起来一闻就有一股清香，特别香的一股味儿，它就能闻见，它只吃那个苹果。对于别的水果不是特别爱吃。对，我们家基本是这个饮食结构。 听着特别有生活的那种情绪， 还不错 吧？ 体会到了大户人家的感觉吧？ 作为医生，听不下去了，你这个动物主人， 来来来，你说一下哪儿不对？ 听不下去了，让孙大夫说。 来，孙大夫， 气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们老孙家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 就比如也可能也就是又比较体型大，所以这个骨头可能吃了还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 但要真是说。体型小的狗，那吃了可能就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啊。有什么问题？那么大块猪骨头，不是那种鸡的， 那它不会啃掉，就是吃 它会全吃了。 就有很多吃了这以后，就形成比较严重的便秘，就排不出来便了。 真的吗？ 这就叫别人家的狗，就是你们家狗这么吃，可能没事儿。然后你把这套告诉了别人。别动就是说，哎，我朋友他们家那狗就这么吃， 哎， 到你家身上就出问题。 是 我们家狗每天这么吃，还导致它牙非常好。 所以就是别人家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你们家。 我老跟我妈说这个骨头会不会有点硬，我妈说没事，刚才给你表演一个，一会儿全吃了。 就是别在这里要告诉所有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别人家说的这些，别人家说我们家吃这药特别好吃，要不然你先吃点，我们家的狗吃这也挺好吃的，要不然你先吃点，别人家的真的不一定适合你们家。 我家的狗还从小跟我一块听嘻哈，听说唱，不然它为什么叫幼呢？你知道是跟我从小一起晃大的，所以听音乐非常重要。还有什么问题？哎，你说，文大夫， 就是问题太多了呀，就是换到任何一个 吃骨头不行吗？狗从古到今都是吃骨头的，凭什么到你这儿不行？ 就你们家狗吃了没事儿，也幸运而已啊。也像他说的，你正别的狗可能会便秘的，你们家狗没便秘。 你们家狗 没，然后别的有的狗吃的时候啊、哦，我听完那个主持人孙涛可说了，他们家狗吃骨头，我也给我们家狗弄点，结果他们家狗吃的时候、狼吞虎咽，咔。卡在食道里了，人家还得开胸取出来，想着过两天堵门找你。 考虑到自己家狗智商的问题，先去测一下智商，看看它能不能非常好的消化以及理解这个骨头到底怎么吃。 就是它差异会比较大，所以就是说不要出现。就像是哪？反正我们平时我们看病的时候，经常会说，它有些动物主人会很多是自己在家吃药的。 嗯， 这药的经验来自于哪儿啊？就是狗友们呀、猫友们呀、群里呀，对吧？啊，然后那说吃的也挺好的，他就吃了。但是他其实并不能理解这个是个什么，他就去吃了。所以我觉得你家的这个呢，可以说我们家狗，那我觉得你很幸运，你们家狗什么都能吃， 对， 然后也不出毛病， 可棒， 但不太适用于所有家的动物。 好啊，那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 再慢慢批评我。 对，比如说像这种反也不能叫反面的，我觉得就像涛涛这样的呀， 我们这叫因材施教， 好多人可能都能跟你说一天。 真是 真的，就是每个人喂的都不一样，包括 还有没说的呢。 对，人家这儿吃智利的这个苹果，也有可能我们那儿吃巴西的香蕉，怎么怎么样的，是吧？都有。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比如说您要养了一狗的话，专业的医生建议您应该怎么喂，然后慢慢的您去琢磨它这肠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您了解它了之后，再按照您的这种方法喂。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吃了肉了，吃了骨头了，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对不对？有可能您外表看着挺好的，会不会给咱们的脏器造成什么影响呢？一会儿咱们再聊。有任何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那风浪那朦胧，风吹熄我的梦，收拾下自己的心，好让见识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在，那风浪那朦胧，风吹进我的梦，努力发情各自有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想追有自己哭不起勇气，我心中黑白努力靠近，朝着你的心，今夜也会在那里，窗外的风起天下起小雨，我心中黑白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在，那风浪那朦胧，风吹进我的梦，努力靠近靠自己又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想追有自己哭不起勇气，我心中黑白努力靠近，朝着你的心，今夜又会在哪里，窗外的风下起小雨，我心中一百心中黑白，努力靠近，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我们聊的还是我们身边的伴侣动物啊。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就是该吃些什么， 对， 该怎么吃的问题。 这个环节主要是批判我，是 不 是？不 是，后来我们咱们不说了，随意嘛。 所以那批判谁呢？ 谁也不批判啊，就是我们建议怎么样才是最科学合理的 哦， 怎么样对他们才是好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比如说第一次养宠物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点迷茫，就不知道该给宠物喂点什么，怎么喂才会至少我们觉得在现阶段是最安全的。因为随着他们的这个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就主人多多少少会尝试着比如说喂一些东西，那好，喂完这个哇拉稀了，那就说明这东西肯定是不能喂的。比如说像涛涛他们家能喝奶， 骨头， 那有很多的可能他就乳糖不耐受啊，你稍微喂点，对啊，他会有很严重的反应，那主人就会知道奶是肯定不能喝的。那他可能能吃点别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香蕉什么的，他特别爱吃，吃了也没什么事儿。 嗯， 主人就说啊，这个还是可以适合我们家的。我觉得还是因动物而异，对吧？这个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因为有好多朋友发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答一下问题。先回答一下大爱无疆的问题。大爱无疆是一个特别爱这个小动物的一位朋友，他说他救助了一只小奶猫和一只1岁的暹罗，然后小奶猫呢是一个就是流浪猫生的，一共4只，然后呢有一些特别就是缺少人性的这些就是反正把它折磨了一下啊，剩下了只剩下了1只了，然后呢就是太小了也不会养，所以就给他打电话他就抱回来了。然后那只暹罗呢就是现在那只小猫正在观察期，那只暹罗呢是他的一个邻居吧或者是朋友，生病住院了暂时养不了，所以就放在他们家了。但是暹罗来到他们家之后呢，他们家本来已经有2只猫了，来了之后呢有一只也不能说友善，但是没什么反应，没什么特别激烈的反应，但是另外一只就不行，嗷嗷的要欺负要打这新来的暹罗啊，就是吵他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怕呢就是吵到邻居觉得不太合适。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我们的大夫应该怎么去建议他，能够让他们避免这样的矛盾产生呢？ 买一个大房子， 对， 独栋的那种， 就是分开住， 没有邻居， 绝对的隔离， 是吧？ 这房子换房子， 另一个 可能来不及 5公里之外，是不是？加拿大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房子怎么办呢？ 送走。肯定 只能送走了， 对，因为你不要期望他们能 和平相处， 和平的相处，因为你肯定是，其实从两只猫的福利来讲的话，你如果为了他们两个的角度出发，你肯定是要让他们彻底无法相见，除非你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一间房间，像个别野似的，对吧？别墅，那你就把他们彻底的隔离开来，互相都看不见，可能还行。但如果你们家很小，分不开，必须送走。这个应该我们以前其实说过这个问题，猫真的是个独居动物。千万不要愚蠢的人类的思想说我给你找个伴儿， 对， 真的不缺伴儿。而且他可能来了一只猫，如果两只猫在一起是相亲相爱，互相睡在一起，然后比如说睡觉的时候你挨着我挨着你，互相舔舔毛，那是很幸运，他俩互相还是比较欣赏对方。但是如果是基本上是没有交集的，其实他俩是很不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要分开。你也不要有那种想法，哎呀他离开主人了我很难受，天啊，你只是给他铲屎的，你只是给他喂饭的而已，你也不是他什么主人，对吗？他只有下一个也这样照样能，他需要的时候啊我来爱抚他，想吃饭的时候我给他饭啊，我上完厕所了你来给我清理，有这么一人他照样会爱那个人。只要对方不是一个虐待动物的或者是一个爱猫的人士，他不会对你私人上有什么样的特别强烈浓郁的情感，所以你别担心说他离开了我会特别的伤心难受，然后你就不忍心把他送走。我觉得狗在这方面可能会跟猫稍微有点不一样。 猫有没有那种可能，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日久生情了，一开始可能互相瞅得不顺眼，后来成了彼此最好的伴侣？ 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但是绝大多数都不会。 哦， 而且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说，也许时间长了， 或者是其中一个可能经过了绝育啊或者什么的、嗯、也许其实绝大多数并不是日久生情了，而是互相找到了说你们家其实可能还是有一些庇护所，对他来说 明白了， 就是说他有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躲避的空间，他俩可以互相你在那儿我在这儿，大家 和谐的一个相处方式了， 就 是 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处方式、 哎、 对，所以看似好像说是相对和谐，但是不一定他俩很开心，因为很多动物主人是不知道他们两只猫是不开心的，直到有一只离开了他才知道、 哦、 分开了之后才知道，所以他说的那个情况的话，如果说咱不考虑人的情感因素，从猫的情感因素上讲的话、嗯、就是分开，绝对的分开。 嗯，你们家是两只猫是吗？ 我们家一只猫， 一只猫， 两只狗。 两只狗、哦 嗯、 那相处的还不错哈、 哦。他们呢就是属于猫，跟猫有猫的空间，因为猫它能往上走、 嗯， 所以它可以有自己的空间、 嗯、 然后不会，狗它们生活区，两只狗是关系特别好，其实狗也会有互相看不惯对方的， 嗯嗯， 叫因为我们家那两只狗是兄弟，从小长在一起的，两只就是会睡的时候脖子搭脖子 痛， 那种就是关系比较好的， 嗯， 但是有的两只狗也是互相不理的，其实也是因为对于狗来说的最大的情感依赖是人，这是不一样，所以它最需要的就是这个主人跟它有足够的互动、 嗯、 足够的粘性，它并不需要另外一个伴侣。嗯、 好吧，大爱无疆给您的建议呢，就是现阶段您找不着一个靠谱的主人的时候，您先把它搁两个屋， 嗯， 对， 对吧、 嗯？ 然后放在笼子里边，先让他们彼此不要见面。 那不是笼子，空间，两间房间里、 哦，反正光屋， 相对还是比较大一点。 对， 开门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别让它跟出来。 厕所、食盆，然后 这 些东西都是完全分开的。 好好、 嗯， 然后就找一个靠谱的这个主人，把它给送出去就好了。对吧，目前好像也只有这样的解决的方法啊。再来看看这个王硕吧，他说我们家的狗狗头天晚上吐了啊，第二天跟爷爷讨论白天吃了什么不该吃的，爷爷想了想可能是晚上喂了几块脆骨，猪脆骨，然后边说边把一块脆骨又喂给我家狗狗了。 脆骨没事吧？脆骨那个很好咬呀， 你家狗吃了没事？ 不是，脆骨很好咬，它也 不 硬。 它不代表说它吃它要有反应，就是一定是拉肠子、 嗯， 或者是消化不了，或者是说便秘。它有很多， 嗯、 它就吃完了，它就对它来说，它的胃肠难以耐受这个情况。 哦，这么说还是哈士奇好。 哎呀，哈士奇胃肠娇弱的好多。 是吗？也不能吃脆骨、 嗯、就什么都吃不了， 脆骨我们家狗都不爱吃，不够练牙。 、嗯、 咬起来没用，跟我们家人似的得吃铁蚕豆、 嗯、 一般的不行、 嗯、哈士奇确实是一条好狗、 嗯、 世界我觉得排名排在第二位。对，真的。然后 你是你们的泰迪、 啊、是谁？啊 Pan 说了，你看啊 Pan 说了，说大夫您好啊，四个月前我呢买了一只巨型的贵宾犬，没什么疾病啊，但是呢现在不爱吃饭，每次都得吃饭的时候拌着那妙鲜包啊。它有三个问题，第一，狗狗能老吃妙鲜包吗？二，妙鲜包对狗狗有什么伤害吗？三，我们家的巨贵四个月了，肩高50，这正常吗？谢谢。先来第一个，能老吃妙鲜包吗？ 嗯，他说他们家狗不太爱吃饭了，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妙鲜包给的太多，然后变馋了。 对， 所以他因为这种品种还是相对智商相对高一些的、 哎、 所以他可能就不加这个妙鲜包，我可能就不爱吃了。当然很多东西刚才耿大夫也说了嘛，要适量嘛、 嗯、 就是说一定要以他的粮食为主，然后其他的东西可以加，但是还是要适量，因为他如果再加的多，可能以后就一点粮食都不吃，他只吃妙鲜包了。 嗯 嗯，但是对于这种就是成品的这种，比如说零食，还是可以吃的、 嗯、 就是还是要把握这个度。嗯， 反正对对对，度很重要。 嗯， 如果他不吃他自己饿着，对吧，他慢慢也就吃了啊。 妙鲜包因为我从来没喂过，是一个 我也没喂过， 类似像酱汁一样的东西吗？ 不是， 还是 喂猫吃的多吗、 嗯、 妙鲜包 它真的，它只要是变成那种风鲜的它都叫妙鲜包。 里边什么呀？ 它里面一般是块状的那种， 块状的那种 肉，就块状的那种、啊、然后里面有的时候会带点蔬菜丁儿什么的。 听着就不错哎， 听着像那个简易盖饭的那个 啊，午餐肉 上面的那个酱、啊、对吧， 有点像、 啊、是吧。哦， 那肯定爱吃呀， 还不错。 吃白饭和吃盖饭，你选哪个？你肯定吃盖饭吧？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四五个月，我平时见的狗，四五个月、五六个月的狗是最容易这个时候由本身是特别爱吃纯干狗粮， 嗯， 然后由于这个时候主人开始忍不住了。哎呀，我买了一堆零食，我终于是不是现在大点了？我要开始喂了， 嗯嗯， 一忍不住开始喂了。然后这个时候，因为狗从那个时候小时候傻傻的，什么都吃的状态， 嗯， 在这个时候一加入这些东西，一旦过了，就马上就变成一个不爱吃狗粮的狗了，就是这段时间养成的。 嗯， 其实如果它将来经真的说习惯了，就是以狗粮为主的，然后你只是把这些东西做辅助的，其实很多动物是可以养成这个习惯的，但就是这段时间，因为。其实养一个动物它肯定是愿意喂它的，而且愿意花一堆钱买， 肯定的， 它觉得特别好的东西， 肯定的。 但小的时候它来看打就是做保健，就是打疫苗啊什么的，医生都会跟他说你别喂这个，别喂那个，别喂那个。所以我感觉好多动物主人都心里憋着一股，就是 他在想花钱不知道花在哪， 赶紧长大点，赶紧长大点，然后长大点我们就可以喂这个了，然后啪一喂， 嗯， 来了就说我们狗不吃饭， 嗯， 但是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鉴别一下你家狗是真不吃饭还是馋了。 嗯，好，妙鲜包对狗狗应该没什么伤害吧？ 大品牌的就没事， 嗯， 而且你要选它那个，就是你看是幼犬，有幼犬的，有成犬的， 嗯， 嗯，他们家动物需要去注意一点的就是大型的这种贵宾。它是那个对骨骼的这种需求，对营养的需求跟小型是不一样的。 得吃骨头，对吧？ 越是大型的犬，越不能人为的下补钙，因为 尤其是幼年的时候， 对，机体对吸收钙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它自己它本身的粮食是全价的，你如果额外的加入了钙之后，其实是反而会容易促进它出现骨关节的问题。 哦， 对，其实小型犬都没那么明显，是有这个是有文献去支持的，就是你那种大型犬乱补钙特别容易出现，就是像肘关节发育不良、髋关节发育不良等这些情况，对，会它是一个促使因素。 那我们家狗怎么发育的都那么凉呢？ 所以就是个体差异，你不要老把你们家这个 棒了。 所以就是他如果愿意给他们家这个动物去选择去吃的时候，就可能就要去选择，如果科学一点的，可能会有大型犬、中型犬、小型犬分开的，有成年犬、幼犬犬去分开的，肯定不是全价的，除非它只是当零食。如果它当主粮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咱们一定要分清主粮和那个什么， 嗯， 但是其实有的动物主人是不愿意吃给它吃干的这种粮食的， 嗯， 对吧，他就想去吃湿粮，甭管是他自己不知道从什么渠道里买的，还是说他自己找了个什么配方自己做的， 嗯， 其实一切的根基都是这个配方是符合你家这个犬种这个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的， 嗯， 比如我俩吧，我们俩都不是专业的营养人士，你让我俩出个配方， 嗯， 我俩根本出不来， 嗯， 你肯定得找专门去学营养宠物营养学的人，嗯，然后才能给你出一个配方，那个配方是相对全价的。我跟你说像你家那样啊，半个馒头， 嗯， 切点切一把肉，还是说切 我们家那个，你看那个馒头是不是碳水化合物嘛，对吧？ 对，但你这些比例 肉，然后那个就是蛋白质嘛，然后我们还加一点那个维生素和粗纤维，吃苹果嘛，对吧？ 玉米 都是粗纤维啊。 所以这种就 是 想当然的，就是啊，你看 我们家狗有时候早晨有时候还跟我妈喝豆浆呢，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都有。 所以就是这种是不太科学的，尤其是在长身体的阶段，尤其是幼龄动物在长身体的阶段，其实是并不科学的。 啊，好的， 对对，反正一位呢是专业的大夫， 嗯， 一位呢是我们。这就是周六聊天的一主持人啊，您是听大夫还是听主持人？您选是吧？ 说大夫的话还是得信，万一那个你找我们家这狗这么吃，确实 有问题了呢。 个体差异非常大， 哎，对对对， 啊，我们家狗虽然是比较完美的表现， 嗯， 但是不太适合 别 的狗。 但是涛涛，我站在你这边， 嗯， 就刚刚我其实就不是刚刚啊，我一直有这样的疑问。 嗯， 就那些所谓的处方粮啊， 对， 什么配比粮，我觉得就是噱头。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就是一软硬度的问题。 我看见那些东西，我一看到后面那个配料表，我就能明，我在生活中拿那些东西都能给它代替吗？ 就是啊， 对吧？你 我吃新鲜的不比那个更好吗？ 对，你那里头无非就是我刚才说，世界上的营养元素就那五大，你能多出多少呀？ 对呀， 啊，我就按照这个给你来吃呗。是吧，然后每天规律运动，然后看我们家状态越来越好，说明没问题。 对，主持人都是一个站好的，知道吧？ 他们大夫的话 也不能全信。 不是，你吃的那个，就你说的只是五大常量元素：碳水、蛋白质、粗纤维， 嗯、 还有脂肪、 嗯。 但是你按照这个去配完了之后，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粮食里面，你说了我就是想让它30%的蛋白，对吧？ 对。 你也算了这个鸡肉里面是多少的蛋白，然后呢，这个动物应该吃比如说20%的碳水，举个例子啊，它不准啊， 嗯、 别听啊，就是20%的碳水，你也加进去了，你配了一堆东西，好，现在蛋白质。碳水、脂肪符合了、 嗯、 但是你的微量元素你都没有算，钙是不是合适的，磷是不是合适的、 嗯、 钠是不是，那这些是会影响的呀、 嗯、 这些你没办法算、 哦、 所以其实他专业的人士，比如做宠物食品或者做任何饲料，我们称之为就是大了，它是有特别贵，可能是不知道多少万买的软件了、 嗯、 那个软件你扔进去之后，然后呢你说我这里我想放多少这个食物那个食物那个，因为它那种软件会有所有的食物里面的它的营养元素，说白了你只要把我想要设定的那几个元素设进去、 嗯、 首先你得有宠物营养的一个知识，比如说它蛋白应该多少， 哦， 钙应该多少，你把这营养元素一输， 这些我一概不知道， 然后再把那个食品往里面选，我想、啊、我不想吃兔肉，我只想让它吃鸡肉，我也不想、 嗯、 或者我不想让它吃猪肉，或者我不想吃南瓜，好，我把这几个粮食一选，就主粮一选，啪，它给你出一百分比，这才是准的， 嗯， 它就都准了、 嗯、 但是咱没有那软件啊， 对，说的有点， 所以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专门做这个的人，然后人家就是说首先能保证他营养是 OK 的，这种情况下食粮不是问题、 嗯、 只不过很多人的食粮就是像某些人一样想当然、 嗯、 那就有问题了， 批评我、 嗯、 对，有些事情是要需要批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 其实我也不觉得 打败一切科学。 但是我觉得呀、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非专业人士啊、 嗯、 就是只会拿经验来总结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一些问题，但是科学呢，他们可能调查的样本更多、 嗯、 比我们见过，因为我们可能一生就养那么一条狗， 嗯， 所以我们取到的可能只是我们身边的这一个经验一个样本，但是呢很多科学研究他们取的样本可能更多，而且有很多的临床经验，所以为什么就是刚刚耿大夫也说到了，选择狗粮的时候要选择大品牌， 嗯， 要选择正品，这其实是他们的意义所在，就是他们背后有很多的科学家营养师在支撑着这个品牌的成长，而且尤其这个品牌又这么多年了，它是从相对这个宠物体系比较完整的国家、比较先进的国家来的，所以你要去相信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对，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巨贵4个月，肩高50，正常吗？会不会个儿忒大了？ 这个首先的话，因为我们俩 没什么概念， 对，因为我们都是平时不太关注你家狗纯不纯的， 嗯， 又有些人会问我们，你家狗纯不纯？ 嗯， 挺好，挺纯的。 嗯， 其实真纯不纯，我们俩也不能， 他其实我觉得不算是问纯不纯，他说会不会个儿塞得有点大还是怎么样， 就是 四个月嘛， 差异的，比如你就像你买一只，像之前不是特别流行买咱们这种泰迪嘛， 嗯， 哎，你以为你买的是一个说那么点的， 嗯， 它长变大了，但它也没有健康问题啊，它就是偏大一点， 嗯， 它并不是很小的， 嗯， 但是一般我们会，如果要是可能肩高50没有什么干，一般我们看到它， 嗯， 会从营养角度去看，然后整个个体的感觉去看它大不大小不小，或者是瘦不瘦胖不胖，这个能感觉出来，但是就是说那种标准的数值，因为毕竟我们不太关注这个动物， 不是做繁育的， 对，不太关注你这个肩高应该是多少厘米， 嗯， 不太关注这些， 嗯， 但是你如果让我看到的话，我们能感觉出来你这个大呀还是小， 嗯，明白了， 嗯， 就是其实个体就是大小并不太重要，整个它的状态其实是最重要的， 嗯， 是吧， 但是也有一些是确实偏小的一些，如果是说它大，其实倒我不觉得， 倒无所谓， 就是重特别得病的倒是很少，就是， 嗯， 小的很是很有问题，小的很有很多是因为先天发育的问题， 那样的那肯定是有问题， 嗯，瘦肯定是有病了，但是就是说连骨骼都小， 嗯， 整个变小， 发育不了， 体型就小， 那种就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了，才会有这种情况。 好吧，啊，看他的状态就好了，潘啊，不要太担心，妙鲜包少喂一点就没问题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一会儿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和一首歌曲，完事儿之后呢，我们要回答一下蓝妹妹的问题，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丽媛医生。 啊，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家里边养了两只狗狗和一只猫的耿大夫，欢迎耿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美联综合专任中心的耿大夫。 是，还有一直就觉得要跟医生作对的， 我没有。其实我们三个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整个宠物界都是知道的。我就是通过我的这个例子啊，告诉大家，医生的话是该信还是要信的啊？人家是科学，我这个只是个例。 嗯， 我们家狗喝奶没事，不代表你们家狗喝奶不拉稀， 哎， 对吧？ 真是真是。 我们家狗每天吃骨头没事，不代表你们家狗吃完不便秘， 哎， 真的是有个体差异。包括我发我们家狗那个啃玉米的视频，他们的同事高叶大夫就劝我说，这个也特别容易卡着什么什么，但是我们家狗吃了这么多年也没事， 嗯， 对吧？所以，但是人家的担心，我觉得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就跟人似的，每个人因为都属于过敏体质嘛，每个人都是，只不过表象出来的这种严重性不太一样。有的呢对什么豆腐过敏，有的对牛奶过敏，蛋白质过敏，有的对那个桃子，就桃子毛， 嗯， 就稍微一沾，哇，浑身长疙瘩。就包括有对荞麦过敏的，甚至有的对葱过敏的， 哦， 有对鸡蛋过敏的，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实际上咱们的动物也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就每个狗狗的猫猫的这些体质都不一样，啊， 他们能测过敏源吗？ 可以啊。 也是怎么测呢？是抽个血扎吗？还是 他们 扎一百多针？ 怎么算过敏呢？ 他那个 巴西不就是过敏的一个表现？ 那算吗？ 算， 算肠道的那种。 但是实际的测过敏源在科学的临床上，其实只是去测跟皮肤病相关的，而且是主要是检验的是环境中的过敏源，而且。做过敏的检查就意味着你其实最好是把疫苗同时做出来的，因为其实有些动物它来就诊呢，可能赵博大夫会比较了解，它就是因为一些瘙痒，而这些瘙痒最终呢发现它可能并不是什么寄生虫，然后也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也不是真菌，什么都不是，嗯，它就是怀疑是过敏引起来的。这种过敏的话有很多的一部分狗得的叫异位性皮炎，那这种的话它的这种过敏，它有很有可能它的过敏的源头并不一定是食物当中的，很多是气源性的，比如空气中飘的尘螨，花粉，什么这个树叶这那的，这种草什么的， 嗯， 然后它这个东西呢，其实过敏是一个就是叠加的一个有一个阈值效应的。举个例子，就是如果我自己对五个东西过敏，对十个东西过敏， 哦， 但是呢我接触到六个的时候，我就会有瘙痒，会有难受，鼻子会不舒服， 嗯， 但是我其中只接触到两个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反应， 嗯， 所以说它有可能对好几个东西有过敏。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尽量去减少它可能过敏的这类东西。然后他们这种皮肤病去做过敏源的话，测完了之后，测这个其实挺贵的，得两三千块钱不止吧，可能是， 哦， 差不多两千 是吧，嗯，它是寄到国外去的，寄到国外它是直接抽完血，不用上，就是 不像咱们这扎一百多针， 不用不用，他把这个血液抽走了之后呢，他检验出他对哪个过敏之后，他是要做成疫苗的，也就是下一步是做脱敏治疗。对，就是说啊，好，我现在知道他对你没有办法控，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在北京你不接触到柳絮吧，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到，你不接触到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控制的空气的这些， 嗯， 所以说呢，他做成这种脱敏的话，其实就是每周给你打一针。 哦， 每周给你打一针， 局部脱敏。 对，这样的话，你每周你都会接触一点点，每周接触一点，慢慢你就耐受了，就大概这个意思啊。 这就跟我吃牛肉干是一个道理。 所以就是，你可能做这个疫苗也是一部分费用， 嗯。 如果你根本没有计划要做这个疫苗，那你其实你查出哪个过敏源来，你也没有办法不让他接触这些。 嗯， 做疫苗又要单花一部分钱。 对， 就是2000只是检查的钱。 对， 然后这个疫苗大概要打多久，他就完全脱敏？ 应该是可能半年左右吧，至少。 对，持续半年。 对，应该可能大没，应该是每周，但是它是不同浓度的。它从国外寄回来这个之后，它是分为就是浓度梯度不一样， 嗯， 一点。刚开始的浓度肯定是特别特别少。 嗯， 然后几个月之后，可能你的浓度就越来越高，这样的话，直到最后你再接触到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反应 了。哦， 所以下来应该是在10000块钱左右吧，应该。 嗯， 我具体价格我不太确定。 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你不吃，因为不用这种方法的话，我们临床上会有很多的药物，有些药物的话可能就是说稍微贵一点，但副作用小一点，去控制瘙痒，就是治标不治本，对吧？ 对，只是让它不痒。 对，还有一些的话可能会便宜一点，但是副作用可能会大一点。但是 我们吃的那些什么 托尔敏啊 那类的，对犬 泰瑞坦 那类对犬猫的效果是非常差的。 他们不能吃， 对他们的那个也不能叫没什么用，就是可能它的效果会非常差，你让人控制不住那种瘙痒。因为人况且有时候你都你想养，你还告诉自己别挠别挠别挠，在这种情况下你都想挠。而动物那种情况，它只要想挠它就一定要去挠，除非你各种给它五花大绑或者带着圈，所以要尽量最低最大程度的限制住它的瘙痒，否则它不懂什么叫自损，它不懂我挠完了或者挠破了。所以就是你那种程度的可能对它来说控制不住。 好，这又是另一个这个领域的，就是它过敏啊， 脱敏， 对对。 但是食物上面的话，可能就是做，不是说完全不能做，但是相对会少一些。 食物你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 你做完了之后，可能就是因为，一般这种测过敏呢，它食物它只会给你去测，可能 大类吧， 几十个、二十个可能都没有。这种食物它给你就测那些，但你接触到的食物可能并不止这些， 就会更多。 它只是给你筛了一很小的一部分。 好的啊，来我们看一下蓝妹妹的问题啊。她说那个嘉宾好，今天早上遛狗的时候啊，我们家那小狗狗吃草了，十分钟之后就吐了。有人说呢，狗爱吃草是因为肚子里边有虫子，它好久没吃驱虫药了。这个驱虫药是两个月吃一次吗？来， 蓝妹妹好。你家的狗是成年狗吗还是幼犬？如果是幼犬的话，可能我们建议一个月就驱一次虫，就至少说就是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都要驱一次虫。然后如果是成年犬的话，那可能就是最多就是比如说你一年可能一个季度驱一次，但如果说有条件，我们也会建议每月吃驱虫药是最保险最好的。 哎，说到吃草这个问题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就拿我们家的狗狗为例啊， 我们家狗也吃， 也吃啊， 我们家狗也吃。 对，到了你看冬天没草的时候，人家干的不吃，草人家只吃刚长出来 的 新鲜 的，对对对， 一长出来新鲜的，嘎吱嘎吱就吃。 我们家狗打过农药都不吃。 哦，对对，他们能闻出来， 对， 这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对， 就是你说狗吃草这个问题，因为你通过它平时的状态也没感觉到它有任何异样啊，就是也都很正常。但是为什么草一出来了它就要吃，吃完了就吐，而且你看它吐的好像也没吐出来什么东西，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有些情况下确实是他有时候想吐一些东西，会通过去吃草类的东西来帮助他往外吐。有些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跟喝生理盐水催吐似的。 他自己有时候就是挺神奇，他会一种保护。但有些东西有些时候我觉得他就是类似一种异食癖了，就是说他可能只是他一个癖好，就不一定是病态的。 就喜欢吃这口。 但是有一些情况下是病，所以的话其实这种情况下您是应该到他的医院里来先去做个检验的。因为我有见过一个朋友，他说他的一个朋友的狗就是老吐，吃完草往外吐，就简单一来一查就吃了个石头在胃里。 好吧，再来看一下小爱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狗狗已经15岁了，现在身体还不错啊，但是最近吧一吃肉就拉肚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能喂他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才能好一些呢？反正肉是先别喂了呗，是不是？ 它是因为 年 龄的 原因， 也可能会导致消化不好。 对对对，那就只能吃狗粮了呗。 或者你看他之前喂的什么肉，你可以换一下，比如说他的脂肪含量会没有那么高的，就是油脂没有那么高的，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还是不可以，就还是最好只吃狗粮， 换点兔子肉吃。兔子肉比较瘦，脂肪少。 很多人倒是推荐，因为兔子肉啊听得少哈，那个 兔子肉 鸭肉说听得蛮多的， 鸭肉肥， 鸭肉更容易引起呕吐或者是 啊是吗？那像什么肉比较适合他说的？像兔子肉可以， 我觉得鸡肉和兔子肉，我觉得都挺好的。 我们可能推荐鸡肉的比较多。 如果要是说，就是绝大多数其实它呕吐这种肉类还是会有这个食物，我们称之为还是食物不耐受这个问题，或者食物过敏。我们在实际很多动物的慢性呕吐和腹泻动物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让它做叫食物排查实验。这个时间里就是大概是需要大概3周左右的时间，这3周左右的时间只吃一种特定的食物，它可以是商品化的，可以是自制的。商品化的话就是 一个叫低过敏处方食物，一个叫新奇蛋白食物，就是直接做好了的，像是皇家跟希尔斯像这样的公司才有。 嗯， 它的话呢，那个，它低过敏的水解蛋白呢，它是把里面的大的蛋白打散了，变得很小，这样的话不容易过敏，因为绝大多数引起过敏的成分是蛋白质，不是碳水之类的，是蛋白质。小麦你看起来是碳水的，是小麦里的，可能是小麦蛋白或者什么的，但是也有一些是麸质，也有这种。然后呢，还有一种食物呢，是叫新奇蛋白，就是它，一般狗粮里很少添加的，比如鹿肉，比如说什么某国的某个白色的金枪鱼，就那种，它没，就是以前正咱们 高级货， 咱们常规狗粮里面不太含有的这些东西，这叫新奇蛋白。它可能会有几种配方，你找一个你们家狗没吃过的。那这种东西呢，会以这种商品化食物去试，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动物，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你尽量能让它以狗粮为主，就是因为它在未来的一生当中无可避免的可能会得病，在很多疾病的时候，可能要涉及到吃处方的食物。如果它是一个只吃人饭的狗，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想给它去调换处方食物的过程当中，难度太高了。 嗯， 但是吃处方的食物，在它得病的状态下是可以帮助它的。当然我们健康狗是不给它吃的，对吧？ 嗯。 那像这种情况下，这种就是说商品化的低过敏的食物，你给它尝试看它会不会再出现呕吐跟腹泻，这是一个。还一个就是，那没辙了，我们家狗就是不吃狗粮，那我们就会让动物主人自制，就是食物来进行食物排查。 嗯。 这个期间的话呢，当然我们只吃三周啊，不会吃到你是吃三年营养不良。 行行行，三周也 是自制。对，三周不太至于。但这个期间的话呢，就会你把它曾经吃过的食物的所有的配料表找出来，在、不也不叫曾经吧，就是三个月之内的。 哦。 两到三个月之内的你吃过的，给它吃过的任何的食物的配料表翻出来之后，还是一样做新奇的。你发现它没有吃过鹿肉。你发现他没有吃过南瓜，那好，那你可能这段时间就是鹿肉南瓜。你发现他以前没有吃过兔肉，这个狗粮里是没有兔肉的，他也没有吃过小米，那你可能就是小米加兔肉等等。这种情况就是做，你只需要一个主食加一个碳水，这两个食物做，然后给他只吃这个，断掉一切零食跟其他的，看他只吃没有接触过的这个食物会不会有反应。这是自制的，但是可以短时间吃没有关系，长时间吃肯定不行。因为所有的过敏反应都不是在第一次接触时发生的，它是要先致敏，就是说我要接触过然后才会再过敏。一般狗打第一次疫苗，猫打第一次疫苗是很少过敏的，很多我们都是看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打疫苗才过敏。 对对对， 因为它都没有致敏过，它怎么就过敏的。 高级了， 好啊， 嗯， 反正小爱您就换个肉试试， 感觉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有的玩了，是吧？ 对，那三周来，三周是先试一种是吧？ 一种三周、 就 是吧？ 就是你要么是， 就比如说吃了 自制，对，就一种， 啊、 对一种。 你看、 哦， 接下来几个月嘛，可不就凑得玩了。 但是主人要非常的有耐心的，就是说不要想当然的觉得我们家没有吃过什么什么，因为狗粮里面会有很多东西。我们主要看那个狗粮配料表最前面那些，都是它不是按照那个成分比例来划分的吗？ 越在前头的含量越高。 那些它吃的比较多的那一部分里面都有哪些？摘出来不要吃，摘出来不要吃啊！ 哦，反正就慢慢试吧。 对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的，是的， 因为看似都是肉，成分都不一样。 对 对吧？我现在已经大概知道我吃什么样的牛肉会过敏，那也是经过三十几年的探索才慢慢明白的。 而且做法也不一样、啊， 几个月有的玩。 你是怎么做都会过敏、啊？ 不是， 你看， 其实我还没有完全明白，但是我、 哦、 但是我能明白，我是吃牛肉当中的某。就是牛肉当中的某一种蛋白质， 哦， 我就会过敏，因为我特别爱吃牛肉干，我吃牛肉干吃着吃着就会在脖子上这，哎，就起一个疙瘩，我就觉得可痒可痒，但我也不理它，接着吃接着吃，就是实践了刚才耿大夫说的梯度脱敏，每天吃，知道你过敏就是跟你对这个，然后现在呢？就不怎么经常起了，但是如果在我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 嗯、 就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吃，还是会起的。 哦， 所以要慢慢玩啊。 好， 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好，来，任先生的你来读一下吧。 好的，他说我家二哈喝羊奶都拉稀，喝酸奶好点。嗯，feel sorry for you 啊。 哎呀，那没办法，是不是好多？我好像听见好多狗喝奶都拉稀，好像我们家狗不拉稀的是特别少的。 就羊奶里也是有乳糖的呀。 对，大多数都是消化不了。 哪来的谣传说狗就可以喝羊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的奶狗奶粉是用 奶 粉， 羊低过敏要比那个牛奶好像要低一点。 我觉得 他们 好像低一点。 他们母婴界好像是用羊奶， 就是他们好像那个就是做那个就是宠物的奶粉里面哈，很多都是用的是 羊奶粉， 但是他应该也是做过脱一些像乳糖之类的处理的。嗯，但是咱普通羊奶应该是没有的。 嗯， 反而酸奶或者是奶酪类的，这其实在国外用的比较多。就是当宠物的平时去吃东西的时候，花生酱他们都用的特别多。就是有一个宠物的玩具叫空，你见过吗？就是 没见过。 里面可以塞吃的使的那种，就是一个特别耐咬，就是它绝对不是咱那种 咬 对产品坏了那种，不会的。它就是这特别适合你， 跟个漏石球似的。 对，这你们家这个可以用啊。 好的， 这推荐，别吃骨头了。这个呢，你可以买一些 十多年的习惯不能改。 一是它可以抹在里面，就是说像这种这种像酸奶，有的是花生酱，有的是一些什么东西抹在里面，它会想办法的吃到。然后这是一种，像在国外的话会把肉汤，或者是酸奶，它是先拿保鲜膜垫的一个口倒进去，再把那口再垫住，放冰箱里冻成一个酸奶糊糊或者肉汤糊糊，夏天他们就舔着就这么吃了。但是我觉得外国狗也是皮实啊，身体没有听说哪个就是他们住院的动物有时候会发这种福利，来给你一个这球，给你一个空球，里面就是带这种好吃的东西。 嗯， 或者国外我还见过他们住院是给宠物用的冰棍儿。 我们家狗也有，我夏天会给它冻一点冰块搁在它那个水里。 这在有些特娇弱的小狗一吃可能就不行了。但是还有个体差异的。但是像酸奶啊，像花生酱的这种，像包括像肉汤，其实在国外包括这个奶酪，他们都是有可能会稍微用一些的。但是也是你要看它能不能耐受这些。而且像我刚才说那种玩具，就是像你家狗那么聪明，对吧？ 对， 你要考虑到你放这个食物的一个简单程度还是难易程度，太难了，够不着就玩了，太简单就吃多 了。 对，就像你说那，我们家狗可能会等它化了自己流出来。 就是你还得控制好这个难度，但是也是要控制量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你吃这些东西一定要控制量。 而酸奶我没有见过哪个狗吃有问题，都是家里经常我喝一个，然后会有个盖儿什么的，就会让它舔一下，基本都没啥大事儿，而且都还挺。 他那个觉得一吃喝完了就有问题，就不要再挑战了。我们不认为不建议了。 对对 对， 这个就不要试了，每天拉稀也是受不了。 对 吧？ 今天我们就来发现一下不可能啊！谁家的狗狗喝酸奶有问题的，赶紧过来啊！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聊得特别开心啊，因为一直聊的都跟吃的有关系，最后就剩一分半的时间了，我们让这个两位大夫来给我们建议一下，比如说我们收养了也好，或者您买了一只小狗的时候，我们喂一些什么才是最安全的，好不好？简单的说一说就好。耿大夫 还 是孙大夫？ 那我来说吧。那还是要看它的年龄，就是根据阶段然后去选择一些商品粮食。因为小狗刚买的时候不了解它的胃肠道是什么情况，肯定还是喂这种就是阶段性的这种犬粮是最就是最合理的，然后也是最不容易出现问题的。 一般他们都后边会标注什么泡软了呀还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都有那个使用方法，按照那个走就可以。 对，而且会有一个推荐的剂，就是推荐的量。尽量不要喂多了，而且如果是很比如说是两个月呀一两个月的这种狗，要少量多次的这种喂。 那有一些狗狗比如说像金毛，它们先天会有一些缺陷，然后呢有的医生呢就会建议从小的时候就给它们做弄一些什么营养剂啊什么 治他们的胯骨也好，还是什么骨头也好，你们建议去从小就给他喂药吗？ 嗯，我觉得他没检查之前，你除非你花钱去做这个基因的检查了，否则你没有办法预料到这只狗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它会有得这个病。 嗯， 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不会建议去使用。 嗯， 但如果是说是这个类品种它爱得这个病，但我们也不想说去给它做这种基因筛查，或者当前的基因筛查做不了这个的话，比如就是你说的这个关节问题，那我们可能就是让他从4到5个月开始，就是定期来拍髋关节的片子。 嗯， 如果有问题，那就肯定要及早进行干预，而不是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就直接去吃药。 嗯， 包括一些像泰迪，它有髌骨隆有问题嘛，那也是我们检查到它有髌骨的问题的时候，然后但是又没有到需要做手术的阶段，可能会让它去吃。 好吧，反正药还是少吃，是吧？ 保健品也是要适度， 保健品也要少吃。然后呢，多吃主粮，多吃狗粮，少吃一些我们人喂的粮食，对， 对 不对？ 少吃玉米， 哎，玉米啊，馒头 啊， 牛奶啊，半斤半斤的喂就算了。你想人还耐受不了呢，别说狗狗了。是不是？ 对，也要兼顾个体差异。 像那样的已经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活到了现在啊， 非常开心的小区之王。 嗯，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耿大夫和孙大夫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知识，谢谢两位，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钟咱们是 上海菜。 哇，高大上， 你怎么这么高兴？ 其实我不太爱吃。 你太太不是河南的吗？ 对， 需要表这个东西 是一般吧？ 啊， 我对上海菜真的一般。 对， 有什么特别的吗？ 还虾子烧大乌参，吃过吗？还是有很多空白的。 那不是东北菜吗？ 你赶紧 好吧，你看，还是有很多需要了解的。明天17点我们再见了。 我们在这。